能让他学习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面向本市户籍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的专项配租的公租房项目即将开始接受登记了。那配租的项目为房山区长阳镇岭峰四季园，配租的房源共计200套，套型建筑面积40.98平方米到61.34平方米，租金的标准为30元建筑平方米每个月。200套的房源当中，有70%呢是面向本市的户籍无房职工，而30%面向新北京人。申请人可以在8月8号的10点到8月10号的17点进行网上登记，而后期也将会进行资格的审核、摇号和选房环节等等。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美团点评、饿了么和百度外卖以及道家美食汇等四家主要的网络订餐平台，在北京市药监局的指导之下，分别设立了食品安全专项基金，用于对于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监测。首批的资金呢，共计为70万元。对于存在突出风险隐患的食品，联盟平台都将会禁售。我国自主研发的自制式水下机器人探索号在7月24号于南海的北部开展了首次的实验性的应用，预计在水下的作业时间达到了20小时，而探索号最大的作业深度可以达到4500米。最近有媒体曝光了北京市昌平区某出租屋疑似为群租房，涉事的房屋的外墙上挂满了空调的外机，不仅是噪音扰民，还存在着火灾的风险。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表示，要充分的利用96119的举报投诉电话，发动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等社会群众和基层网格的力量，举报出租房屋的火灾隐患。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而在昨天的白天，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而局部地区呢，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 找不到靠近了。

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 华语乐坛的金曲天王齐秦又推出了七年以来的首张专辑《穿越》，而他的主打歌《鼓声若响》在一经上线之后是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就在24号，他的第二支主打情歌《迷路》也是正式推出了。这首歌的词曲呢是由资深的音乐人深白色一手包办的。我想如果你爱听歌的话，深白色你一定知道，他曾经为陈奕迅、还有孙燕姿、SHE 还有张惠妹等等歌手写下过耳熟能详的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呢，主要是描绘了一对恋人静静的回忆彼此过往的画面，展现了恋人之间的纠结的爱情，歌词和旋律也都能够引发强烈的共鸣。作为七年之后又一次推出的首支情歌《迷路》，也是会让人联想起曾经的经典骑士情歌《悬崖》。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新歌《迷路》是一首东方式的亚洲华人的情歌，完全不会有西洋式的感觉，所以我想大家聆听起来会更加的有亲切感。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此时此刻呢，要分享给你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齐秦的新歌，叫做《迷路》。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

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城市的交通分析报告近日也发布了，有近八成的城市拥堵得到了缓解，而全国城市的拥堵指数也是首次下降。报告认为，共享单车的普及是主要的原因。京东要求平台商家在七月底之前与被推荐的快递公司建立合作，而圆通被排除在外了。24号，圆通也回应称反对一切依靠平台霸权强迫站队、清除异己的行为。 我一直在你身旁。

定下的运气会好转，我相信简单，我相信柔软，相信直觉会有答案，我想真的应该不会太难，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圆满，幸福的指环在谁的手上，等他给我预感， 就像春雷敲不醒的

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的？我爱的人不是我的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灿烂， 继续锁定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那北京呢，现在是正值雨水密集的七上八下的时段哈。所谓的七上八下，也就是七月的下旬和八月的上旬了。这一段时间的雨水呢，总是会不定时的来敲门，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上下班的路上记得把雨伞装进包里，还要及时的查看手机里的天气预报，避免突然下雨的时候没有雨伞遭遇尴尬。 轻易放掉，我们背对背。